海淀、丰台、石景山、大兴、通州、房山七区等500个平原村庄实现了煤改电。燃煤污染的冬病夏治使得能源清洁化成效显著，百姓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幸福指数也不断提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农历11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达到了-8.8度，也是冬季以来气温的新低。城区基本上都在-9度以下，延庆更是达到了-15度，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防寒保暖。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上午还有3到4级的北风，午后风力减弱，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度左右，全天都在冰点以下，请加强保暖。由于风干物燥，应该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预计今天全天本市的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洗车气象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北五环红山桥到香白旗桥的西向东，还有北苑桥到奥林西桥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读史家胡同，览京华烟云。日前，一部收录了超过100位史家居民口述史的书籍《史家胡同》正式出版。史家胡同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之称，这本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如今的史家人又将如何续写新的传奇。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带您走进史家胡同，第一道题就来了，史家胡同大约有多长呢？ A 300米， B 700米， C 1.5公里。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史家胡同。是一条北京非常有名的胡同啊。有关于它呢，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头。今天我们的嘉宾要跟您来说一说史家胡同的故事以及它的历史变迁。那么史家胡同到底有多长呢？这么神奇的一条胡同，是300米、700米还是1.5公里呢？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未来西城区会有更多的街区博物馆。据了解，西城区今年将加大博物馆体系的建设，计划在德胜门对 对景项目中建设及展示交流、教育和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西城区博物馆，并且将推进街区博物馆建设，争取建成2到3家，继续推进宣南博物馆展陈改造提升和郭守敬纪念馆的社会化运营，启动戊戌维新展示馆、大石栏历史文化展览馆等展陈编制工作，尽早向社会开放。另外，去年西城区启动的中国法治名人博物馆和月坛天桥街区的博物馆，还有什刹海街区的博物馆，目前都在建设当中。古代蜀国的龙床被复原了，历经17年的保护修复，日前一张距今约2500年的古蜀国龙床在成都被复原了。这是中国考古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复杂的一张漆制的床。那么这张古蜀国的龙床呢，是2000年8月出土于成都市商业街的船棺葬墓群，年代约为战国早期的商业街船棺葬，规模宏大，迄今仍是中国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船棺葬。而这张被复原的漆床上的符号和古蜀文字有密切关联，为解码神秘的古蜀文字提供了新的线索。来，目光转向江西。连日来，128件套精美的明代王妃首饰在江西第一次集中对外展示，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已经吸引了15000多名观众前往参观，感受王妃首饰的精美。据介绍呢，明代是中国传统首饰发展的高峰时期，以一幅头面为单位，明代首饰第一次形成套系的概念和固定的样式，黄金与珠宝巧妙搭配，交相辉映，争奇斗艳。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江西地区明代藩王最具代表性的精美首饰，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藩王王妃所佩戴拥有的。再来关注在上海巴金故居举办的萧山百年诞辰纪念展。萧山是一位翻译家，也是巴金先生的夫人，他翻译了很多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日前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第一次换展，以纪念展的方式缅怀这位女主人。这次展览重点展出萧山的手稿和刊物的影印件，还精选了多幅萧山的珍贵照片、日记、致儿女的书信，观众可在此触摸到一个曾经生活着的萧山。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韩国的化妆品受到很多女性朋友的喜爱，但是韩国最近发布的检测结果显示，不少化妆品的试用装细菌严重超标。韩国相关部门联合抽检了16家实体店的42款化妆品试用装，发现其中14款产品细菌超标，主要检测出需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抽检的产品包括眼影、睫毛膏、唇彩和唇膏。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给消费者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试用化妆品时使用棉签等一次性用品，尽量在手腕、手背等部位试用，并且在试用后要尽快擦去化妆品。美国脱口秀女主持可能要竞选总统了。美国知名的脱口秀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正在积极考虑是否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但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温弗里7号领取金球奖终身成就奖时，在台上就争取性别平等发表简短演说，在典礼现场和网上引发共鸣和热议。温弗里现年64岁，从事电视行业30多年，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读书俱乐部，是美国人气最高的黑人女性之一。他没有从政经历，曾于2008年和2016年分别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竞选站台。载客无人机要进入城市交通领域了。英国的一家企业计划于今年年底试飞载人无人机，如果试飞成功，从伦敦市中心前往希斯罗机场只要12分钟。这架 Y6S 型号的无人机由自动飞行公司制造，设计搭载2名乘客，它能够在129公里的距离内遥控飞行，最高的飞行高度457米，最快时速113公里，只要12分钟就能从拥挤的伦敦闹市区抵达希斯罗机场。如果开车的话，这段路程通常需要1个小时才能走完。 据了解，到时候只需要花25英镑，约合221元人民币买票，就可以在15分钟内乘坐无人机穿城而过。现在手机更新换代很快，但是苹果最近因为涉嫌计划性淘汰旧手机，在法国遭到调查。一名法国的司法官员说，检方已经着手调查美国苹果公司涉嫌以所谓计划性淘汰旧手机的方式，变相鼓励消费者购买新款手机。计划性淘汰旧手机特指制造商以某种方式让产品性能不再能满足需求，一定程度上迫使消费者购买升级产品。据了解，去年12月份，苹果曾经就更新操作系统会降低老款 iPhone 手机的运行速度向用户致歉。薪酬只有1美元的 CEO 您听说过吗？美国相机制造商 GoPro 计划全球裁员20%，他的首席执行官伍德曼2018年的现金薪酬降至1美元。伍德曼2016年的薪酬和目标奖金分别是80万美元和120万美元。GoPro 公司计划实施总额8000万美元的成本削减方案，方案将使至少255名员工失去工作。另外，这家公司还将退出无人机项目，停止生产无人机。瘦身重组计划一经传出，这家公司的股价8号一度下跌将近30%，到了每股5.1美元的历史低位。用干细胞能制造出肌肉吗？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最新实现了突破，用干细胞培育出具有功能的人体肌肉，为探索治疗肌肉退化症提供素材。研究小组说，原用这项技术可以在实验室培育无限量具备功能的肌肉纤维，供研究肌肉退化病症的治疗方法之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天在老国展开幕，本届订货会共销售展位2434个，参展单位有736家。订货会期间还确定将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180多场，包括红沙发系列访谈、大家读好书等等。本次订货会还设立了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等16家实体书店作为分会场，这个活动将持续到13号。展览方面，古风遗韵周根宝中国画作品展正在人美美术馆进行。周根宝9岁学画，师承程世发、谢之光，曾长期任职上海博物馆，从事古代书画的复制和临摹。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美国，为世界艺术画廊的专职作家，主要的作品戏曲人物野猪灵曾获北美水墨大赛的金奖，马球图斩获了北京世界华人美术大赛的大奖。这个展览持续到1月17号。再来关注演出舞台，爱听舞曲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舞动经典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溜冰圆舞曲、哈巴涅拉舞曲、马刀舞曲等将接连上演，指挥家是夏小汤。百老汇音乐剧《为你疯狂》首演25周年之际，获得独家中文演出版权的中央戏剧学院正在北京上演这部音乐剧。这个版本由来自中国、美国、保加利亚3个国家的艺术家联合创作。音乐剧《为你疯狂》首演于1992年，改编自格什温兄弟1930年的音乐剧《疯狂女郎》，主要讲述热爱跳舞的纽约富家子弟鲍比到美国西部小镇，联合好友挽救当地一家剧院并收获爱情的故事。这次演出由美国舞蹈家汤米·华莱士担任舞蹈指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2014级表演本科班演出。戏剧《我是月亮》今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进行本轮的第一场演出。初到人世，我们拥有赤子的无暇身体和单纯心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可控制地长大了。生活给每个人的身体留下了痕迹，就好像一个皎洁的月亮，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撞击留下陨石坑。《我是月亮》这部戏通过5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探讨着自己与自己、他人的关系，探讨着身体痕迹。这个演出持续到1月14号。 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老爷子朱旭》一书日前在北京发行。这本书是北京人艺已故演员、编剧宋凤仪女士的遗作，她从妻子的角度，以平时的语言讲述了朱旭的演员生涯。朱旭先生是北京人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在话剧舞台上，他在《华变》《甲子园》等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经典形象。而在影视领域，他主演的《洗澡》《刮痧》《末代皇帝》等多部作品也是颇受好评。 读史家胡同，揽精华烟云。日前，一部收录了超过100位史家居民口述史的书籍《史家胡同》正式出版。史家胡同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之称，这本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如今的史家人又将如何续写新的传奇。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带您走进史家胡同。第一道题就来了，史家胡同大约有多长呢？ A 300米， B 700米， C 1.5 公里。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能担得起这样的形容，非史家胡同莫属了。最近这条传奇的胡同有了属于自己的同名图书，这本书收录了超过100位史家胡同居民的口述历史，讲述了史家胡同中的历史变迁、名人院落和传奇故事。这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又将为我们揭开史家胡同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呢？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史家胡同，走进这本书。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史家胡同一书的执行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王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其实这个王处长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档案很多都非常的这个熟悉。那么史家胡同呢，这里的档案呢您也是集中的研究过一段时间哈，所以做了史家胡同这本书的执行主编。那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史家胡同，应该说北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哈，一条特别有名的胡同。那么它叫史家胡同，就我们也很好奇，那最早是因为有姓史的人家住在这儿吗？所以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渊源吗？ 这个史家胡同啊，实际上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啊，跟北京的许多胡同都一样啊。之所以有名呢，是因为宣传的多啊，这个 还因为您像您这样的研究专家给他集结出书了 所以说史家胡同的历史有多长啊，是吧？那么我们在看那个就是元大都的那个设计图的时候，大家知道元大都那个时候是刘秉忠设计出来的啊。那么设计图的时候呢，看这设计图的时候就看发现啊，哎，就有这个史家胡同的这个一条线 啊。 那么就是说 元代时候其实 元大都的时候就有史家胡同，但是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也许叫什么火巷，也许叫什么胡同啊，没有记载啊。那么也就是说史家胡同啊，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翻阅一些档案史料的时候啊，就发现在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时候啊，有一个有一本书啊，叫《京师五城访巷胡同集》啊。这个书里边呢，就有一张图，上边史家胡同的名字在那图上已经就赫然在目了。也就是说的是500多年前啊，史家就叫史家胡同了啊。那么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叫史家胡同，一直叫到现在。 也就是说，他在明代的时候就叫史家胡同。 就叫史家胡同，哎，所以名字非常稳定。 哦 啊，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这个 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姓史的人家住在那儿呢？ 这个现在还需要再考证哈。 哎，对，也许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弄胡同，就是看到给胡同命名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约定俗成， 嗯 啊，那么我们大家在猜测，可能是有个史家大户在那个地方住、嗯、啊。 但是那个胡同里头确实有史家的祠堂，史可法的祠堂在那儿是吗？ 哎，对，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当然仿巷间呢有一种说法、 嗯、 说这个地方过去是清末的名将史可法的这个祖宅。 嗯， 那么从这个史可法列传里边这个记载啊，说史可法呀在这个崇祯年间呀是这个考中进士啊，那么曾经呢在这个北京啊任过这个户部主事啊、 嗯、 这个也当过官啊，后来呢又升级呢，就是升迁到那个安徽。 嗯 啊，由于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祖籍啊是大庆县，过去北京的这个东城区大部分啊这属于大庆县这个管辖啊。那么这个当时的大庆县呢，是吧，就是现在的实际上就是东城区以东城区为中心的大片区域，也就是说啊，而史可法祖上呢也曾经啊当过这个锦衣卫六品的这个百户官职啊，这个官职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居委会主任这么一个这么个官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家是不是住过这条胡同啊？也是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哈、 啊。 反正找到姓史的人家，而且也是名人，也是名门望族，在这住过是吧？ 对，是 啊，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住过，叫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另一户姓史的人家，这个就需要再考证了。 对对，是。 嗯，那么我们翻开《史家胡同》这本书哈，就发现说这里头说到说这个要说这个门牌号的时候啊，经常要说这个新门牌一个号，老门牌是另一个号。哎，我们就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就是我们现在啊，不管是大街还是大街小巷。还是胡同，我们看到的呢基本上啊这个是单双号。怎么个单双号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路北是单号 啊、 不管是大街还是什么胡同里边啊、路北都是单号，路南的都是双号。 哎 啊，那是不是以前一直就是这样呢？不是。1965年以前啊，这个北京的这个大街啊小巷啊或者胡同啊，它的那个胡同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门牌的这个牌号大排行。 嗯， 怎么个大排行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是在从路北啊，路北的这个从东南啊、东南角第一号开始数起、 嗯、 那么1234567890就这一排就数下去了啊。你像史家胡同就是从一号从路北啊一号一直数到28号， 嗯， 28号到头了， 嗯， 到西口了，从东口数到西口了，那么就要 从那折回来， 然后 就29、30， 哎，对，29、30，哎，就那么数下来，最后呢，就是说是最小的号对着 最大的号、哦、 啊，过去是这样。那么到65年的时候，咱们搞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地名整治啊，还有包括呢， 嗯、 就是这个后来的这个。新旧门牌的这个变化， 嗯 啊，所以要搞这个史家胡同的历史文化，首先要把这个门牌号啊要弄清楚啊，因为过去的很多记载全都是、这个、 按旧的门牌， 旧的门牌。我们如果要是要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话，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拿着这个旧的门牌，拿着旧的门牌号，按照现在新的门牌号去找，那很容易张冠李戴 了， 张冠李戴了。 那要说后来改完这门牌号还是比较科学的哈、 啊， 临近的这个门牌号都挨在一起，要不然像以前的这个，你这是这个十号，可能对面就已经是5、60号了， 对 不上了。 对，这样的话它便于管理啊。 那么这个史家胡同，这个胡同里头到底有多少四合院呢？ 哦，是这样。要是这个过去要说这个四合院的这个概念啊，我们一般的来说是四方围合的院落， 嗯 啊，一般叫四合院。 对 啊，四合院呢，再具体一点呢，一般说的是四边啊，就是四面都有房子， 嗯 啊，这叫四合院啊。还有一种老北京还有一种说的是三合院， 嗯， 三合院呢，也就是说是三面有房子， 嗯， 一面是墙。啊，但是是个小门楼， 嗯 啊，那种呢叫三合院，啊，所以这个这个史家胡同的这个四合院啊，很多啊，从一号就开始一直下来啊，当然后来有一些的这个历史形态啊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你去查过去，它还是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感觉， 嗯、 啊，这个四合院它又不大大大大小同大大小小这个等级不同啊，比如说我们从外表看有广亮大门的，啊，有金柱大门的，啊，有这个蛮子门的，啊，有如意门的，有随墙门的，有什么各种。各种样子不同，但是大大小小 门也够我们说一期节目了。 哎，大大小小的很多的院落，那么都叫四合院啊。 那大概齐有多少呢？ 门牌老门牌，过去的老门牌啊，就有这个64个老门牌。 嗯， 那么这个后来呢，有一些小胡同，因为路南还有一些小胡同，有一些死胡同，像什么冠学大院啊，金华村啊，后来也合到这个史家胡同来了。 嗯， 那个里边也有很多的，如果加起来的话，就是这个有90多个呢。但是后来有一些改造完了以后，现在还剩下了，就是包括这个所有的门牌啊，加起来大概还有59个门牌 啊、哦，算一个门牌里头算是一个院、啊、 一个院， 就未见得是四合，也有可能是三合，或者您刚才说的各种形式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哦，那我了解到《史家胡同》这本书从前期筹备到出版是用了2年的时间， 嗯， 王处长一直是在这个全程的参与这件事情哈， 对，是是是， 前期也做了很多资料的收集工作哈， 对，是这个《史家胡同》啊，它的这个历史啊很悠久， 嗯， 啊，这个积淀也很深厚。那么对于这条胡同的历史文化的调查呀，主要是通过这个研究这个档案史料， 嗯， 啊，在进行实地调查。那么并且呢，就是要这个深入的挖掘这个口述史料。也就是说，这本书出来呢，一个是要依托档案史料，要这个挖掘口述史料，进行实地调查啊，主要是进行三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比较漫长啊，比较漫长。所以这个，但是这些工作呢是必须的啊。所以呢， 是需要挨家挨户的上门去， 挨家挨户的要 去问， 挨家挨户的去，要不了解情况可不行、 哦、 啊。所以这个其中呢，采访了很多的这个老居民啊、 嗯， 又有很多的一手材料上来， 嗯、 啊，非常有意思。 哦，那这其中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吗？ 比如说啊，我们去到这个史家胡同老门牌的，47号、48号， 嗯， 我们因为47号、48号呢，这个现在是50几号了， 嗯， 在路南，我们想着路南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房子呀？ 嗯， 过去以后，感觉那房子确实不太好啊。那么再往里走呢，哎，有一间很大的房子。哎，有一个老先生住在里边。我说您是老居民吗？哎，是老居民，给我们请到屋子里去。 嗯 啊，我跟他讲了讲，我说你们家过去这个地方是谁住啊？什么他都合上了。他说哎，确实你还了解很多情况。 哦、 他说你要是了解这么情况的话，好，我再告诉你我们家更多的情况。 哦、 哎，这样的话，好，把他们家的那个以前的老房契啊， 哦、 老的那个这个院落的那个平面图啊，把他们家的那些故事。啊，怎么样从一个大宅门大宅院啊，那么后来逐渐的变成了现在的这感觉有点破败的一种院子， 没落的样子， 整个这个过程给你讲一遍。所以这个你看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用档案史料去发掘口述史料、 嗯、 你不进行实地调查，你发现不了这些东西啊。 但是您要不先做好功课的话，人家也不愿意跟您聊呀、 啊、 是吧？ 对，是是是，所以事先要有一定的谈资才行。 是是是、 啊、 所以我知道王老师其实之前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功课哈。您到那儿去之后，您不能什么都不知道，人家就不愿意说了。 哎，对 对, 对， 您也了解一些，人家说哎，那我有跟你谈的这个基础了、 哎、对对对，得有谈资，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这个您事先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对于史家胡同这本书出版过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哈，对于史家胡同历史有一个大概其了解。那么书中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记录了史家胡同怎样的风云变幻，稍后我们接着聊。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农历11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来，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白天天气晴朗，上午还有3到4级的北风，午后风力减弱，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温只有-1度左右，全天在冰点以下，请加强保暖。由于风干物燥，应该勤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南风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预计今天全天的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和平里北街与和平里西街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四个方向车都多。东五环主路距紫檀大厦500米处南向北方向接报有事故，需要等待救援车辆到现场，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距四人桥出口300米处接报有3车事故，后车通行请您注意避让。 读史家胡同，览京华烟云。在北京的东城区灯市口地铁站出来往北，史家胡同安静地坐落在这里已经有700多年。史家胡同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北京兴建元大都，史家胡同所在的区域就被规划在内，当时属于司城法。元大都的规划建设以周礼考功绩的王城规划理想为出发点，结合地理形态进行了规划，而北京胡同的规格布局属于典型的方格路网，这种布局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土地的利用率。史家胡同长度不过700米，却有种说法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这里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教育，见证了北京人艺的诞生，也曾居住过诸多名人志士，形成了独特的名人文化。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D， 史家胡同长度700米左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民国时期曾经有一个国家的使馆设置在史家胡同，您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A 丹麦使馆， B 英国使馆， C C 西班牙使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B 七百米，史家胡同只有七百米长，是吗，王老师？ 对，七百多米长。 七百多米长，可是这里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哈，很有意思。来，我们看看谁答对了呢？哎呀，答对的朋友还真的是好多哦。像这个加山呐、田埂啊、福寿一炷香啊。冰心 DBX 呀，半醉半醒，糊涂仙，红十字，雨后彩虹，小飞侠 CC 等等等等，恭喜这些朋友。好，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民国时期曾有一个国家的使馆设在史家胡同，是哪个国家的使馆？丹麦使馆、英国使馆还是西班牙使馆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说的就是史家胡同。最近这条传奇的胡同有了属于自己的同名图书，书中收录了超过100位史家居民的口述历史，其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又将为我们揭开史家胡同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呢？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史家胡同，为您邀请到的是史家胡同这本书的执行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继续请王老师来跟我们说。那么对于这个史家胡同呢，有一个，咱们先不说这个半个中国这个大词儿哈，我们先来说小一点的，也不小了，说它催生了近现代的教育，是吗？ 是可以这么说吧。那么 这又是跟谁有关系的？ 这种说法啊，主要是基于啊二十世纪初，那么史家胡同在这个知识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啊。那么因为呢是利用这个庚子赔款啊，考取出国留学的这个游美学务处设在这个史家胡同啊。那么1908年的时候，那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那退还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当中啊，超出美国所谓的那个时候所谓的说实际损失的那个部分啊，我们都超了，还在给他钱啊，实际上他超了很多啊。那么用这笔钱啊，帮助这个清政府啊来办学啊，并且呢资助这个当时的这个大清帝国吧，所谓的啊，就是这个学生啊，到赴美去赴美留学， 就是派咱们这个国内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去， 可以到那儿，可以到那边去留学。那么1909年的这个八月，那么第一次呢，在史家胡同举行了这个选拔赴美学生的考试。那么应试的学生600多人，630多人。那么在这个九月的时候呢，就发榜了。有47人被录取啊，600多人，录取47人，也实际上挺严格的了。那么，1910年啊，那么1910年的七月，那么第二批的赴美留学生啊，这个。考试呢有400多人参加，那么这次考取了70人，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1911年6月吧，在这个史家胡同又举行了第三批庚子啊赔款的这个赴美学生考试，那么这次考取了63个人，那么这也是啊最后一批啊，就是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在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的这个种考试，在之后。那么政府呢就不再出面组织考试了，而是由这个清华学堂选派留学赴美的留学生了。那个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啊，清华学堂成立之前，如果要是去到美国去考试，就到美国留学的话，一般要通过史家胡同到美国去， 在史家胡同这儿考试 啊。对，那就是说是他是在清华大学成立之前啊，这个在史家胡同这儿进行考试，才能去到美国去这个留学。 我们也跟大家说说那个时候考的是什么。我也查到一些资料，说很有意思哈。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第二批的这个考试，当时有一场考试，21号那天考的，上午考的是国文，其实语文了是吧？ 对，国文就是语文。 然后命题作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是一篇论述文，跟那高考真的很像哈。 对。 下午考的是英文。 对。 英文也是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 对。 这用英文写着不太容易。 对。 然后等于是国文和英文考试都及格了之后， 五天之后您才能参加第二 对那个、 第二场 考 试 很多、 嗯、 考试很多那个选拔很严格。 然后第二场考试呢、嗯、一共要考三天，考的内容就很多了、 嗯、对， 平面几何、希腊史、罗马史、德语或者法语，或者还有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等等等等。 对对是。 所以说来应试的其实就已经是他们具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又优中选优。 嗯嗯对对对。 差不多都连十分之一的比例都没有哈录取。 对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很、嗯、很严格的。 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催生了这个近代的教育。 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些人后来就是在这个前三批里头从史家胡同考出去的哈。 哎就是后来啊就有一些啊我们国家很有名的这个人物啊就是从这个地方考试出去的。 嗯 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叫梅贻琦的先生啊、 嗯、 这位梅贻琦先生这个后来一直在担任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啊，那么后来他去了台湾，在台湾那边还办的还是这个清华大学。 嗯 啊这个胡适先生大家都知道啊、 嗯、 后来当过解放前一直是掌管的是这个北京大学啊。 胡适先生也是从这儿踏上 也是从这儿 留学之路， 也是在这儿考出去的、 哦。 还有呢，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 嗯 啊，还有比如说气象学家诸葛桢先生， 嗯， 那么数学家胡明富先生，有很多了啊，从这儿出去的， 嗯嗯，所以说这个史家胡同可以说是催生了近现代的教育哈。 对，是， 它是这个中国最早的这种。清政府其实实际上是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的头几批人都从这儿这个、 嗯、 考试选拔出来哈，送出去学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了这个国内， 对对， 为等于是为祖国的这个、发展哈、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对对。 网友潮汐说，我听人说史家胡同也是唯一有自己博物馆的胡同， 嗯、 而且这个博物馆也是一位名人的故居，是吗？ 啊，是这样。就是这个史家胡同啊，这个是2013年10月份对外开放，史家胡同的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老门牌啊，是老门牌是甲54号， 嗯， 现在的门牌是24号， 哦， 那么 差别还挺大， 差别挺大的、 嗯、 啊，一说老门牌就那个现在门牌是吧？那么实际上。大家走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哎，这个博物馆好像不是正经的那种四合院啊，这个没有那个，不是说一进去就是有什么影壁啊，一拐弯有什么那个平门啊，有什么倒座房啊，有什么之类的，不是， 嗯， 实际上啊，这个院子呀是这个是一个大院子， 嗯， 它的正门啊不在这条胡同，在前面那条胡同， 嚯，这院子 是 够大的， 前面是干面胡同。那正门在那儿啊，那前面有几重院子，那么到这边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重院子实际上是第五重院子了，也就是说的第五重院子是什么？是花园。 哦， 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大宅院子的后花园。 嗯， 哎，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所以这个 这是谁家的院子呢？ 是这样，他的那个主人呢？这重院子的主人实际上林淑华啊，叫林淑华，是一个这个民国时期比较著名的啊画家， 嗯， 作家啊。林淑华的父亲啊叫林福鹏，那么曾经啊担任过这个河北省的布政使司啊，就是比较大的官了， 嗯 啊，而且呢他呢这个林福鹏呢又是和这个康有为啊是同榜进士啊，康有为同榜进士，又是。由这个林淑鹏啊引荐康有为，最后才见到了这个通过这个林淑鹏引荐到那个光绪皇帝的一个宠臣啊，叫张荫桓，张荫桓才把康有为引荐给这个光绪帝，后来才这个演出了一出这个就是戊戌变法的大戏啊，所以这个林淑鹏。这整个这大宅院实际上最早是属于林淑鹏的，是这个林淑华的父亲的啊。后来呢是因为他的父亲很喜欢林淑华，直到林淑华成家以后，把这个林淑华小时候最喜欢的后花园把这块呢当做嫁妆啊给了林淑华了啊，所以这个后花园的要说主人的话实际上还应该说是林淑华。 哦，林淑华的哈， 嗯嗯， 啊，那么林淑华的故居成为了史家胡同的这个博物馆。 哎，对对。 说到这个博物馆啊，冰心 DBX 还说要请您来介绍一下这胡同里的声音博物馆呢。 哦，是这样，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啊，如果要是大家去的话， 嗯， 发现在那个西边那一溜房， 嗯， 有一个小套进去的一间小房，叫胡同声音， 嗯， 啊，这个 实际上就是这胡同声音这博物馆是在整个史家胡同博物馆 里边 的， 里边的，哎， 嗯， 这个小房子里边呢是这个上面布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那个音箱吧， 嗯， 啊，那么实际上是谁办的这个事儿呢， 嗯？ 实际上是林淑华的这个外孙子啊，秦思源啊，他呢他非常喜欢这个事儿，完了他自己这个出资啊，去这个也自己去什么亲自去录音呐，啊，比如说这个胡同里边的下雨是什么声音啊， 嗯， 这个鸟叫是什么声音啊，啊，再有呢他又收集了很多比如老北京过去的一些吆喝呀， 嗯， 啊，一些这个比如说胡同里边就是这个屋子里边老头啊，这个晚上生这个那时候生炉子嘛，掏炉灰的时候他很呛，晚上会咳嗽啊，包括这样的声音他都收集到了啊，把这个东西搁在那个里边，哎，大家如果要想听什么声音一点啊，那个声音就会出来了，那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 比如说还有叫这个虎蛏子的声儿， 啊， 就那会儿老北京商贩招揽生意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手里头那个一串铃铛哈， 啊，对 对, 对， 晃，然后那声音一 对对 能传出很远，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有人来走街串巷的来卖东西了， 对对， 或者是收什么了，是吧？ 他这个博物馆里边收集了这个胡同声音里边，他收集了很多的声音，他这个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 对， 啊， 我看了一下，他好像还分了时间段，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五六十年代， 嗯， 这是五十年代之前是一个时间段，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时间段，七八十年代又是一个时间段， 嗯， 三个时间段，然后又分春夏秋冬哈，啊， 对对对， 还有什么警哨啊角铃啊这些声响啊， 对对对， 还收录了不同天气的胡同的声音， 哎，没错 就是它有那个触摸屏，你那个点一下就能听到不同的胡同的声音， 一点击就能声到，就能听到， 一听真的是好像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当时的情景， 对，非常亲切，非常亲切 啊，嗯，而且他们后来还邀请了这个老北京的叫卖大王崔月民，录了三十多种老北京叫卖的声儿， 啊，对对对， 啊， 都收集到这里边来了 啊， 嗯， 所以这个声音老北京的声音胡同的声音实际上是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史家胡同博物馆里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展示是吧？ 对， 说最有意思就是它有130个院落的微缩复原。 对，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博物馆呀，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功能，一个呢是史家胡同整个这条史家胡同的这个历史文化，在这个博物馆里有个展示。 嗯， 再有呢就是说，这个胡同里边的过去的主人啊，也就是说林淑华， 嗯， 他们家过去的那个这个历史啊，也是在那儿作为陈列的一 部分。家伙事儿，陈设在那儿，还家具摆设， 包括家里边的这些历史，就是他家里边的一些事儿， 啊， 比如说是林淑华的丈夫陈锡英，啊，林淑华本身啊，包括这个院子里都发生过什么故事啊，这个也专门也有一个陈列室。完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胡同里边的这个图书馆， 嗯， 啊，嗯，大家可以到这儿来看看书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有一个多功能厅， 嗯， 胡同里边的一些活动啊，也可以在这儿来举办， 这都是免费的吧？ 都是免费的。 对，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吸引了不少人。2015年的时候，英国的威廉王子还上这儿去看去了。 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呢，它的建设呀，是得益于这个英国这个王储基金会的这个慷慨捐助， 嗯， 啊，来盖建的这个房子， 嗯， 啊，那么陈列呢，主要是由他们当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啊， 嗯， 啊，还有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档案馆呢，支持啊，那么把这个展览呢，这展陈啊，给这个搞起来的， 嗯， 啊，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请问一下各位朋友，第二道题，您好好思考一下。 读史家胡同，览京华烟云。民国时期曾经有一个国家的使馆设置在史家胡同，您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A. 丹麦使馆 ，B. 英国使馆 ，C. 西班牙使馆。 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来，我们继续请出《史家胡同》一书的执行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请王老师来说一说《史家胡同》。那么说起现在说起哈，这个《史家胡同》的历史，刚才说到了这个林淑华，他的这个故居现在已经是变成了这个史家胡同的博物馆。那么实际上说起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那会儿，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非常有名，但是我听说林淑华他们家的大书房，他的这个就是文人们聚会交流的这个热门场所，比林徽因那个太太的客厅还要早，是吗？ 是，就是怎么说呢，实际上过去这个地方大家给它命名叫小姐的大书房啊，就是 小姐的大书房， 小姐的大书房、 哦 哎、就是这个这个话呀还得从这个1924年春天来说起。那个1924年春天的时候啊，泰戈尔啊，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啊，应邀呢到北京来访问。那么北大呢，就北京大学啊，指派的这个接待人员啊是徐志摩和陈锡英啊。当时呢，这个大家知道北京著名的画家啊，像这个齐白石啊， 嗯， 陈师曾啊，什么陈半丁啊，这些人呢，在组织这个北京的画会， 嗯 啊，过去呢，北京的画会在哪儿搞呢？一般的找一个大的院子去搞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大家搞北京画会的时候，大家觉得林淑华他们家的院子大，林淑华本身是画家嘛，啊，那么也就到林淑华他们家来搞这个来搞笔会吧， 嗯 啊，林淑华呢，因为认识这个泰戈尔这个访华当中的随行人员里有一位画家，所以林淑华呢就这个发了邀请，就想让这个泰戈尔的随行人员啊来参加这个笔会。没想到呢，这个泰戈尔呢也一块儿来了， 嗯 啊，那么陪同泰戈尔的就是徐志摩和陈锡英也来了啊。那么林淑华一看泰戈尔来了，就问泰戈尔说，今天啊是画会，说敢问您也会画画吗？说他很冒昧的是吧，就问这个事儿。那么泰戈尔呢，随即呢就在这个林淑华准备了有一片这个就是檀香木片，在上边啊画了荷叶， 大师也不含糊哈， 和这个佛像、哎、那么泰戈尔呢对林淑华说啊，要想成为大诗人是吧、大作家大画家，那么书可以少读， 嗯 啊，却呢要多逛山水啊，这个到大自然当中去找真找善找美， 嗯， 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啊，不是说单单的这个白纸黑字啊那才是书啊，实际上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嗯 啊，所以这个对这个林淑华这个印象很深，对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影响也很大， 嗯 啊，那么由于在这个画会上啊结识了徐志摩和陈锡英，那么后来这二位啊竟然成了这个灵府的常客啊，并且呢时不常呢带一些朋友到这儿来高谈阔论，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成了当时啊这个北京的一处啊这个文化沙龙。那么要比起三十年代有名的林徽因那个时候的太太客厅来说的话，这处小姐的大书房的这种沙龙啊，时间实际上真是要早了十来年。 嗯，这也是这个林淑华呢，他也是交游甚广哈。对于他，刚才您说的，他是一位这个画家，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位这个作家。 作家， 也写了很多的作品，像什么花之寺啊、女人啊、小哥俩，还有散文集《爱山》《卢梦影》等等。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燕京大学毕业。 曾经是跟这个冰心先生，他们俩是同学过一年哈。 对，同学过一年。那他呢，主要是这个因为。他的父亲啊，林福鹏先生， 嗯， 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家世吧， 嗯 啊，这个林福鹏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很多的当时的这一些名人，比如说林淑华画画， 嗯， 那是跟那个当时的宫廷画师来学的， 对， 那林淑华 是慈禧太后当时宠爱的一位。妙素云 啊， 跟他这个学的画， 所以他童子功非常好 啊。 另外呢，就是说经常到灵府来的， 还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叫辜鸿铭。 对，这是大家了， 哎， 这都是。 辜鸿铭呢，他英文非常好，他就是从在英国那儿长大的，所以他英文非常好。到这儿呢，来教林淑华呢英文，所以他小的时候英文也挺好，完了这个绘画也很好， 对，然后又有古典诗词的底子， 哎，对，他这个，所以他童子功很好啊，所以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有关林淑华的故事啊挺多的啊，后来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现在陆续出版的也比较多， 所以说跟他交往的这些人也担得上哈，来这个小姐的这个大书房， 哎， 所以说是当时这个文人们聚会交流的热门场所。后来又听说林淑华的丈夫陈锡莹先生还和鲁迅先生有过激烈的论战，是吗？ 啊，是这样， 文人们在一起，大家就互相探讨。 这个论战啊，就是咱们简单结束吧，就是他这个主要啊还是一些看法不同啊，当然论战有两个起因，一个是这个陈锡莹呢，他认为鲁迅的有一些东西啊说的有抄袭的这个有抄袭感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女师大的这个风潮啊，他呢两个人呢实际上是站在了截然不同的对立面上啊，鲁迅先生呢是站在学生一边啊，陈锡莹呢是站在了这个当时的教育就是教育的实力派的这个这一边，啊，所以这个两个人是针锋相对啊，包括呢，比如说后来的三一八惨案啊，他也是跟这个陈锡莹和鲁迅的看法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呢，两个人。这个打了两年多的这个比仗 、哎， 完了这个实际上啊，你也好理解，因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留学在哪儿？留学到在日本，啊，他是受着这边的这种教育啊，那么这个陈锡莹呢，他是留学在英国，啊，他是。所以呢，从那教育这块来说呢，两个人从 西式的教育和这个东方的这种观念 啊，它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也可以理解。那么后来陈锡莹呢，就是以这个受过英国正统教育的这种绅士的风度啊，主动退出了这个笔账，表现的还行吧，有点绅士风度。 后来林淑华和陈锡莹夫妇呢，在这个1946年的时候，后来陈锡莹是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到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后来他们等一家就是先是移居欧洲，后来又去到这个新加坡，是吧？ 是这样，就是因为林淑华呢，她从小学的英语啊，当时的那个这个陈锡莹呢被委派到这个 法国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当总干事啊，这个就是当中国的这个总代表啊，那么。实际上他那个工作地点应该在法国，但是呢林淑华不会法语，这样的话林淑华呢就定居在英国，这个法国那边有事儿，这个陈锡莹就去到法国啊，所以他后来长期啊定居在英国，那么这个中国啊后来实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这个、 他后来还去过一段新加坡，就是帮助 新加坡 创办那个南洋大学啊。 对对对，完了他包括在新加坡那边搞了一些画展，自己的画展，在那儿也生活一段很短短暂的一段时间吧。主要的还是在英国。 听说他晚年是很思念自己家这处宅院，后来回来过吗？ 是这样，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吧，这个祖国的这种发展变化，他一直都是牵动着林淑华的这个心吧，他呢曾经五次回国啊，那么遍访这个祖国的这个名山大川，并且用这个英文啊，写了许多介绍祖国风土人情的和这个文化艺术品的和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作品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写了书，画了很多画，这个1984年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国驻英大使啊，当时举办了一个晚会上边，晚会上面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萧乾，啊，他呢就对萧乾说呀，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在西方啊已经有30多年了，我心中啊，我就是我的心呢还是留在中国，那么表达了他呢就是这个思念，对祖国的这种思念， 那么包括呢，就是到后来吧，1989年的时候，林淑华呢，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因为那个时候他得了癌症，啊，他就下决心啊，就要回到北京， 嗯， 啊。他下决心回到北京呢，不是说我再到北京来什么旅游啊，什么住一段啊，不是这个意义。 落叶归根了， 哎，就是想就是回来了， 嗯， 啊，就是真正的意义就是想回来了。 听说他当时是从飞机上用担架抬下来的哈， 是，对， 89年的， 他就是得了癌症以后呢，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绝症了嘛，哪个医院啊，基本上都大医院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话，他就住到那个石景山医院， 嗯，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他最忘不了的啊，那么还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故居啊，他的史家胡同这个家。那么到了90年的时候啊，90年5月的时候，林淑华呢实际上是进入了弥留之际啊， 嗯， 啊，这个他就被自己的女儿啊，外孙子啊，用担架啊，抬到他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想的地方。那时候他跟他的女儿和他的外孙子说想去看看北海， 嗯， 啊，想去看北海呢，这个你抬着担架怎么去看北海啊， 嗯， 啊，那么后来又去跟北海公园联系，北海公园呢居然呢很这个痛快的答应了，说早晨很早，别游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可以啊这个抬着担架从东门进去， 啊， 从东门直接，因为什么呢？一进去就是看能看见水嘛， 嗯， 啊，那么往这个西边走一点，就能看到这个白塔呀，能看到这个北海的整个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林淑华这个抬到这个北海，那么林淑华进入弥留已经是弥留之际了，他就这个时候睁开眼睛看到了白塔，他问他女儿，哎呀，这是白塔寺吗？他女儿说：“这个不是，这是北海啊， 嗯， 白塔啊，这个林淑华就是说，哎呀，真是白塔美，看到了旁边的柳树啊，柳美啊，柳树美，看到了湖水美，啊，这个时候又进入弥留之际了，那大家，觉得又为什么他非得提出要看北海？很多人在想说的，肯定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多次到过这个地方。”啊，进入弥留之际以后，大家往上抬，往这个救护车上抬，往抬他的时候，他突然说出一句说我要回家，啊，哎，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哎，他说的这个家肯定是他的那个史家胡同的那个家，啊， 年轻的时候住的哈， 哎，对对对， 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住的， 哎，对对对，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大家把他呢，就是用赶紧开车给他拉到史家胡同。这个时候他史家胡同的家呀实际上是一座幼儿园了。啊，当时把这个一个老太太抬着担架进来，你说这个幼儿园的小孩，那就是载歌载舞来欢迎这位陌生人。啊，这个老太太就是结果看到那么多孩子，好像自己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他默默地说，哎呀，妈妈叫我回家吃饭。啊，完了以后他就再次昏厥过去了。那么3天以后，林淑华去世了。嗯， 漂泊半生，最后总算是 对，实际上是一个 回到了自己的家， 实际上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啊。他走得很安详。 嗯，史家胡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也真是见证了这些人他们的这种一生的这种沉沉浮浮。那么对于这个史家胡同，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或者是精彩，或者是。像这样也是有一点哀伤的吧，毕竟是故去的人哈，那么还有哪些风云变幻的历史在这里有所展现呢？稍后我们再请王老师来跟大家接着说。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古树参天，古建林立，拥有独山大玉海、白玉佛等重要文物，这就是团城艺术馆。这里景色如画，燕京八景之太液秋风、琼岛春阴等美景一览无余。如何在这里寻找古典建筑、皇家园林的精髓、茶道等传统古典元素，又去怎样体会？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说说团城艺术馆中的中华文化。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曾经有一部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它的剧组的全体成员都曾住在史家胡同的宿舍，这部剧是什么呢？ A. 雷雨， B. 龙须沟， C. 茶馆。 哎，这么第二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丹麦使馆曾经在史家胡同里头。冰心 DBX 还发了一个微信说，史家胡同41号曾经是丹麦公使馆，后来一分为二，东边部分成为著名的红墙花园酒店，西边的红墙砖楼则由协和医院使用，是这样的吗，王老师？ 据我们考证啊，就是从老门牌来说啊，这个据我们考证啊，是这样，就是它的实际上它是跨越了两个大的院落， 哦， 占地面积很大。 您看我们这朋友们特别，他这八点多一点，刚才一答题的时候就把这个答案给发过来了， 是 特别认真哈。 对。 第三道题说，有一部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的剧组成员都住在过史家胡同的宿舍，是哪部剧组的成员住在这儿过？雷雨、龙须沟还是茶馆？那么人艺跟这个史家胡同也有很深厚的渊源，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来，大家如果知道这道题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继续请出《史家胡同》这本书的执行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安顺，来为我们揭开史家胡同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哈。微信网友麦穗说，史家胡同最有名的应该是51号院吧，是张世钊先生的旧宅，据说这里还住过好几位名人呢，是吗？ 这个史家胡同51号老门牌啊是24号。 哦。 那么这个院子呀，在20年的时候是属于孙家一个叫孙永霄的人。 1920年。 他是买了这个院子。 嗯。 那么孙永霄不是什么名人啊，但是他的女儿有，他有一个小女儿叫孙静。 嗯。 孙静呢后来嫁给了咱们国家著名的这个建筑学家叫张开济。 嗯。 啊，张开济。 这个有名。 张开济先生很有名气啊，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天安门前面观礼台是张开济先生这个设计的。 嗯。 啊，那么孙静和这个张开济呢是在这个院子里完婚。 嗯。 完了以后这个院子就这个出售了。 嗯。 那么后来呢到53年的时候啊，这个大公报啊，大公报的编辑部搬到了这儿。当时是大公报的这个他的这个主心骨啊，就是这个王云生先生啊，就在这个院子里。当时在这儿是编辑，初报呢是在天津。 嗯。 啊，那么后来呢由于这个发展的需要吧，这个大公报呢就迁到了外城。那么1960年的这个秋冬之际，那么在周总理的这个安排下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那么这个张世钊一家人呢入住到这里。 现在我们大家可能现在的在微博上经常看见洪晃，他的这个、他是这个外祖父，就是张世钊先生。 张世钊先生，对对对对对，张世钊在这儿啊，他是主要的，他是潜心的完成他的一部巨著，叫《柳文指要》啊，他写了很长时间，当然最终他也没有完成啊，但是他这部巨著呢，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直到1973年，他说他要去到这个香港去探亲啊，那么后来就去了香港，那么后来呢，他就病逝在香港。中年呢是92岁，那么他也就是说再也没能回到这个自己安度晚年的这个四合院里边。 嗯， 那么张世钊先生去世之后呢，他的养女啊，这个张涵之与这个外交部长乔冠华终成眷属。 嗯， 那么后来搬到这个院子里来居住。那么83年啊，乔冠华去世，张涵之呢是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 嗯， 啊，直到这个2008年。这个永远的这个离开这个院落。 嗯。 啊，那么这个院子呢，也就是说随着他这个主人呢啊不断的这个更迭啊，历经了许多的跌宕起伏啊，这座院子呢也目睹了发生在这个院子里边的喜怒哀乐啊，这个生离死别。那么随着院主人的这种荣耀与这个荣辱啊，这个屈辱啊，那么历经了是吧车水马龙的这种繁华富贵和这个门前冷落的这种世态炎凉，那么这个院落啊已经随着那段历史啊留在这个人们 这个留在人们的这个记忆当中了。 嗯 啊，这个院子目前保存的这个形态还不错。 嗯 啊，也是一座大的院子，是一个广亮的大门啊，是不错的。 网友长相思说了，史家胡同名人太多了，我知道傅作义、荣毅仁好像先后都住的是同一个院子，是吧？ 哎，对， 也都在这个胡同里头。 对，这个傅作义呢，他是住在这条胡同23号院， 23号院 现在也就是47号院， 现在叫47号院， 哎，老门牌23号院。那刚才我们 现在要去看，就得看47号院了。 47号院，对对 对， 哎，那么这个48年，那么一月的时候啊，这个傅作义呢被蒋介石任命为这个华北剿匪总司令啊。那么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傅作义的总部啊，这个进驻到北平。 嗯， 那么史家胡同23号院名义上啊是说是华北剿匪总部的这个副官驻地，实际上就是这个傅作义和这个夫人还有子女啊，都住在这儿。 嗯， 那么一提到傅作义呢，人们大家自然就会想到古都的这种和平解放。 嗯 啊，尽管战争的阴云已经过去了啊，那么这个60多年到了明年呢，应该是到70年，和平解放70年。 嗯 啊，那么有人说啊，如果没有傅作义当年的这个义举啊，就没有今天的古都，是吧？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非常贴切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傅作义先生从这儿搬走以后。那么又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刘文辉先生。 嗯 啊，他呢是当时呢是调任到北京啊，担任这个林业部的部长。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啊，那么国务院把这个房子呀分配给让他在这儿居住。 嗯， 那么1995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家的副主席荣毅仁啊，从那个北太平庄啊搬到了史家胡同，也就又到了这座院子。 现在都解密可以说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么 他就搬进了这个院里， 搬到这个院子啊， 现在的47号院。 对对对，最后荣毅仁先生呢，这个病逝于这个2005年10月26号。 嗯 啊， 他等于是在这个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院子里有这么多的名人在一个院子啊，这个名人搬走了，又一个名人又进来了，完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不要说这个胡同了，这个里头的一个一个院子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 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这史家胡同能出一本书呢？ 对，史家胡同这部书呢，几乎涵盖了这条胡同所有院落的每个门牌的故事。 嗯 啊， 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刚才呢说到史家胡同有政界名人、文化名人等等，还有一处非常重要，就是文艺坐标，就是老人艺在这儿了。我们刚才出的第三道题也跟这儿有关哈。 嗯， 老人艺有一个剧组曾经在这儿住过。老人艺应该是在这儿的20号是吧？ 20号。 嗯 啊，老门牌56号。 嗯，老门牌56号。 老门牌56号 啊，这个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56号这个院子啊，至少有那么5-6千平方米的这个面积，那么贯穿于这个史家胡同和干面胡同之间。 嗯 啊，是在这个胡同的路南。过去啊，有这个新人艺和老人艺这种称法，这种称呼啊。所谓的这个老人艺啊，指的是1950年1月1号，那么经这个政府批准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这个院长啊，是曾经在这个苏联学舞蹈，回国以后参加过长征的李伯昭，啊，这个很著名的人物啊。这个当时啊，后来呢，就是老舍先生，那么回国是吧？这个他怀着对这个新中国啊老北京的这种深情，那么写了这个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 嗯 啊，就在这个院子里啊排练。 嗯 啊，当时没有人艺的那个，所以现在咱们看的首都剧场还没盖呢。 嗯 啊，当时就在排练啊，就是说 当时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哈， 三进大四合院。 嗯， 啊，所以现在的历史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里边建了一些楼房啊。那么过去有很多的人啊，是就是人艺的那些著名的 那些人啊，都是住在这个院落里的啊，排练也是在这儿。 像大家熟悉的濮存昕啊什么的， 他们都在这儿住过啊。濮存昕的，他们这些人啊，他们都 跟父亲苏民什么的， 都在这儿住过啊。 对，而且当时说那个院里头种了好多海棠，所以大家管那叫海棠院是吧？ 就是其中的一个院落。其中的就是因为 就主院子里头， 主院中间它有一些海棠，而且在那海棠院里边还接待过什么苏联的一些这个专家艺术家在那个院子里还搞过一些外事活动， 像什么黄宗江啊、黄宗洛、于世之、焦菊隐等等等等，就很多艺术家都曾经在 对 仁义这个院里头 包括什么像什么欧阳山尊呐、夏纯呐、梅谦啊，著名的演员，比如说像舒秀文啊、朱琳啊。黄宗洛呀，这个叶子啊，这个什么于世之啊、蓝天野啊、朱旭啊、林连坤啊，这些人都在那个院子里住啊。这院子里可以说是艺术家的家。 说了这么多，这条史家胡同有意思的历史，大家也很感兴趣。现在的史家胡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就是这条胡同史家胡同过去啊，跟那个。北京的很多的普通的胡同都一样啊，很多也有很多大杂院。以前呢，有很多人有自卑感啊，说的我们住在这个院子，你看不如楼房啊，是吧？那么很羡慕楼房这种生活。那么现在呢，大家知道了史家胡同的历史文化啊，大家呢由这个过去的有一种自卑感啊，现在有一种。 自豪感 啊，变成一种自豪感。 是。 那么这个社区的面貌啊，胡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家胡同现在呢，成立了史家胡同这个保护协会，这是这个风貌保护协会啊，这是居民啊自发成立的。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家把这个怎么样能让这个胡同更美好啊？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一种行动啊。这个随着。啊，城市的这种，咱们，新的这个总规啊，出台是吧？这个疏解、整顿、促提升啊，史家胡同啊，这个变得现在越来越好了啊，这种历史感啊越来越强了啊，这个走在这个胡同里呢，这个感觉大家感觉很舒服。很舒适啊，文化味儿呢很强。 这个呢就需要大家亲自去那儿走一走，尤其是拿着这本《史家胡同》这本书，对照着里头的故事，新旧门牌号对照一下，然后，真的是站在每一个大门前，你都能追思出过去的很多这个故事，就非常的有意思。 对。 那么有关史家胡同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就像一本看不完的书。所以呢，《史家胡同》这本书它的这个整理和汇编，其实对于大家。了解这条胡同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而且我们看到这次随着新书亮相，还有文创产品的发布，是吧？ 对，还有一些文创产品。 对，那这个王老师，您觉得对于史家胡同的文化保护和发掘，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说呀，这个历史感不等于破败感啊。那么史家胡同呢，它的这个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啊，会随着将来的这个城市啊。城市的这个发展会越来越好。比如说我们过去总提到的架空线入地啊，这个以前有政协委员也提啊，说的史家胡同有这么多故事，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架空线入地能不能解决？不容易解决。那么现在北京市好一声令下，架空线入地这个 解决了 啊，所以这个你看就看你有没有决心 是 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办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这个要解决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说它的停车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相信史家胡同将来会越变越好。 史家胡同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也有了自己的书籍，这是几代史家人智慧的结晶。我们也希望史家胡同的故事能够继续流传，让那段珍贵的岁月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文化也能够被传承不息。也特别感谢像王亮顺王老师你们这样的这个文史工作者所做的这个工作，为我们留住了这一段段美好而珍贵的历史和回忆，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揭晓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其实刚才王老师已经说到了呀。 读史家胡同，览京华烟云。 仁义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简称，喜爱话剧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仁义的前身是华北人民文工团，1950年华北人民文工团改为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管弦乐等综合性的文艺团体，定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大家冠称的老仁义。史家胡同56号院，也就是今天的20号院，被辟为演员队的集体宿舍。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龙须沟》与史家胡同有着解不开的情缘。当年《龙须沟》全体剧组成员都住在史家胡同56号的宿舍。老舍先生完成《龙须沟》的话剧剧本后，由焦菊隐任导演。在话剧的排演期间，为了帮助演员们更好地理解《龙须沟》，焦菊隐曾多次请老舍先生来56号院为演员们读剧本。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B。当年话剧《龙须沟》的全体成员曾住在史家胡同，您答对了吗？ 我看到几乎所有回答这道题的朋友们都答对了，也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在收听的同时也支持和参与我们的互动哈。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再一次感谢王伦顺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谢谢。 好，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还是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古树参天，古建林立，拥有独山大玉海、白玉佛等重要文物，这就是团城艺术馆。这里景色如画，燕京八景之太液秋风、琼岛春阴等美景一览无余。如何在这里寻找古典建筑皇家园林的精髓，茶道等传统古典元素又去怎样体会？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说说团城艺术馆中的中华文化。 2017年11月23日，全民关注，抢购阿克苏红枣全国同步首发，错过今天再等明年。 是的，全省各地的朋友，红枣来了，而且还是新疆阿克苏的2017年的新枣。每一年一推荐红枣啊，电话都要爆炸。 为什么呢？ 买的人太多了。你像元旦过年回家的，买回家红枣送人啊，寓意好。而且阿克苏红枣人家一看也不是超市里那种普通的小枣，既好看又好吃。还有呢，这个季节自己在家啊煮稀饭、 我们家就是 煨汤、做点心、包包子，红枣都是要派上大用场的。 没错没错，那阿克苏枣呢，品质是没话说，价格嘛自己去买当然是比较贵咯。厂家零售价格是98块钱一袋，今天直接是199元，一箱5袋，每袋都是一斤装的，划到美金呢只要39.8块。 哇，太划算了。 哎，所以呢每一位听众啊最多只能订购2组啊。热线此刻已经开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这样的价格活动全年只有一次，全国一共到货10000斤，错过今天就没有推荐了。所以说大家听到赶紧来下订单，4007106108，4007106108。好，热线才开通，手机尾号0177的朋友就订了2组，说去年前年都买过我们的阿克苏枣，爸爸都说是吃过的红枣当中最好吃的，今年到现在才等到。 还有5466的朋友呢，说我每年都要吃几箱红枣，每天都吃，正宗的阿克苏枣啊就是不一样。8476的朋友说，元旦回家带一箱给老妈，带一箱给大姑，生命里面最亲的两个人，送他们甜甜蜜蜜的大红枣。6479的朋友说，电话好难打呀，打了3遍才通。订购5组，和办公室姐妹一起团的。 感谢大家，感谢您的热情订购，仅此一天的活动，错过今天不会再有阿克苏红枣的推荐。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说到红枣啊，它被叫做是天然的维生素丸，里面 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民间早有一日三枣青春不老的说法。而且阿克苏的红枣特别好吃，拿到这个枣啊，我们几个人分分钟洗空了一袋、直接吃，甘甜不卡嗓，糯糯的。 是的，枣子大，枣子甜，枣子很安全，都是自然生长的，天山雪水灌溉，所以呢品质超高。市面上的98块钱一袋，现在是199块钱直接带走一箱5袋，每袋每斤的只划算到39.8块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呢还有半分钟马上要结束了，再次强调啊，本年度的阿克苏大枣推荐只在今天，因为啊全国只有10000斤的备货。4007106108 4007106108，错过今天就只能等明年了，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2018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就等你来。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